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6集，惊慌的向后看了一眼，还是什么也看不到。再看被他撞在地上的人，正一脸茫然的想爬起来。 陈 橙子惊喜的叫了一声，扑上去抓住他胳膊。 救我救我，有人要杀我呀。 可是陈却只是睁着一双迷茫的黑眸，怔怔的看着他不说话。他感觉有些不对，这是陈吗？这张英俊的脸明明是啊，身上穿的也还是那些黑袍，可是他的眼神似乎失去了惯有的深沉，变得清亮见底，像孩子的眼睛一般单纯。陈忽然对他笑了一下，笑容明亮纯净，然后对着他摊开了手心。橙子低头看到陈的手心写着两个字，墨武，字的笔画泛着荧光，看上去不像是写上去的，倒像是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。橙子抬脸迷惑地问， 墨武，你什么意思呀？ 不知道。 不知道。 橙子盯着他清澈的眸子愣了半晌，忽然想到什么，试探地问道， 那你知道你是谁吗？ 不知道。 橙子惨叫一声， 果然是这样，你服了噬魂水。 为了挽回墨武，就采用了与墨武当年同样的方法，饮下了噬魂水，蛮横地清空了自己的过去，强行地造出一个单纯的自己，只留一个名字在手心。总有人会把他送去墨武身边，面对这样的陈，墨武能怎样拒绝呢？橙子不得不由衷地叹一声佩服， 大哥您真行，有你的。可是您老就不能晚会喝药吗？您糊涂成这样，谁来救我呀？ 果然不负橙子的期望，那股杀气又袭来了。他只能甩开满脸天真的看着自己的陈，继续奔命。 救命啊！ 反正保持沉默也不能隐藏目标，他不惜一切的开始呼救。一柄锋利的短剑一闪，凭空出现在夜色中，划出了一道瞬即的光线，直飞向橙子的后心。荧光微闪，如同一条细细的蛇信从黑暗中探出，舔住了短剑，轻轻一带，短剑顿时被卷得偏离了方向，又顺着势头旋转出几个光圈之后，落入了一只修长的仙手中。隐身的月系一惊，急忙缓住脚步，稳住气息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握住那个短剑的人秀眉轻扬，定定地看向月系的方位，一对灰眸含至冰点。月系轻轻地后撤，悄然离开。感觉到隐身者离开时带起的一缕风动，逆冷冷地笑了一下，这短剑看起来很眼熟啊，敢在凌渊海的地盘上欺负水妖，要不是看他对凌渊海有恩，他必定不会放过那个人。转头再找那个被袭击的水妖，已经是不见了。将短剑收起，走向不远处停着的车架，对车夫吩咐了一声， 回答。 海兽车向直径城外驶去。城内，小修正眉头苍蝇一样的乱找着，没找到橙子，却找到了痴痴呆呆的陈王子。陈向他摊着手心，很天真很迷茫的样子。 啊，陈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 小修崩溃了。 不知道。 陈委屈地重复这句话，不依不挠地扯着小修的衣角，把手心伸到他面前。小修看了一眼他手心。 墨武吗？你是想找墨武？ 墨武。 陈的眼睛闪闪发亮， 啊，知道了。可是我现在很忙啊，你先回家，我忙完了再找大夫给你看病怎么样？你知道你的家在哪里吗？ 不知道，木武。 要命啊，你们兄弟一个个都是怎么了？这是 小修是惨叫连连。逆的车架平稳的在水中滑行，靠在座位中的逆忽然感觉到腿下有东西微微一动，吃了一惊，低头一看，一只水妖从座椅底下滚了出来。他懒洋洋地翻了个身，吧唧了几下嘴巴，继续酣畅地睡。你微笑了， 原来他躲在了这里。 逃命的橙子慌乱中看到一架车停在路边，就爬了上去躲了起来。躲了没一会儿，赛车开动之前就睡着了。你俯身将他抱起，放在座位上，伸出手臂揽着，让他舒服地靠着自己睡。对于水妖，他都是如对待家人一般疼惜的。于是这一路上，橙子就在他肩膀上流了一片酣畅的口水。在清晨时分浮出水面，登陆到了一个被雾气萦绕的岛屿上。车停下时，小水妖还没有醒，你抱了他下车，交给谢金车夫 带他到客房里休息， 然后就转身走进了岛中密林，忙他的去了。于是某城在颠簸中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是被拖在一对巨钳之上，而脸的方向一对突出的树叶正关切地望着他。一秒钟之后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彻全岛，可怜的谢金车夫被蹦起的某城踹翻在地，然后在他壳上跺了两脚。沉沙过后，某城已经消失在密林中了。 妖怪呀，妖怪呀！ 某城在密林中连滚带爬。 什么地方呀，真是满地的藤蔓，跑不出多远你就摔了十几个跟头了，身后跟的妖怪也不知道追上来没有，还是找个地方先躲躲吧。躲哪儿呢？上树，对，你上树。 他选了一棵枝节盘球的大树，抓住树干上缠绕的老藤，没费多大力气就爬了上去。在茂密的树冠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鸟窝，好大呀，住在这里面的鸟大概有老鹰那么大吧，不过窝里是空着的，倒是一个藏身的好去处。没有犹豫，迅速地爬到鸟窝里，蜷缩在里面，大气也不敢出，稀稀缩缩的细碎的声音，有什么东西沿着树干爬了上来。他心中满是惊恐，忍不住发抖。随着声音的逼近，橙子伸手抚住了小腹，无声的绝望哭喊， 宝宝，我要被妖怪吃掉了，我保护不了你了，对不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